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端木翠上前一步，伸手轻抚那屏障，嫣然一笑道： 这样便好多了，明道凶险，谁也不知届时会出什么状况。你若随意走动，撞上那些妖魔鬼怪，岂不是让人担心？ 你把这屏障撤了，我就在此地等你，绝不擅入明道。 迟了。展昭，从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让你不要做自己力所未逮之事，你有哪一次听过我的？但凡你以前的行止让人放心些，今日我都不会这般对你。展昭苦笑，他的确已是劣迹斑斑，倒也难怪端木翠会这么说他，不会擅入明道，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。端木翠见他无言以对，顿了顿又道：我这么做也不全是为了困住你，总之你好生待在里头，什么妖怪都伤不了你。一个时辰之后，明道消失，这屏障也就会自然打开了。展昭听他语气虽是柔和，但目中透出的决绝之色却是不容置疑的，心知拗他不过，唯余默然。端木翠也不与他多说，径自念动咒诀，不多时那团玉色便自他掌上缓缓升起，徐徐上行。展昭禁不住抬起头来，目送那曙光渐高，耳边听到端木翠喃喃语声：待着曙光挂上中天之时，明道也就该显形了。事已至此，展昭也无话可说，沉默了一会儿才道： 你多加小心才是。 端木翠先还有些忐忑，担心展昭因为自己对他施法而心生不悦，现下听他语气各中并无责备，反多关切之意，心中一松，转身向展昭道： 你放心，我自然。 话到中途，忽地生出不祥预感来，这不祥之感犹如极细电光，在脑中瞬间穿刺，稍纵即逝，却余下尾梢丝丝缕缕，尖利无匹，向着更深处钻生。再然后，似是为了验证端木翠的预感，原本可见度尚可的周遭刹那间裹入一片漆黑，这感觉很像是走在一条幽闭却又看不到尽头的山腹甬道之中，顶上悬着晃动而又昏黄的马灯，脚步声在甬道内空响，不知几许远处有水渍自褐色岩壁缓缓下渗，至低凹处凝作细小水珠，那水珠不断吸附积渍，渐渐胀大滚圆，直到凹处再咬合不住，终于滴答一声，正落在因惊恐而收缩不定的心脏之上，溅起更小的水滴，一颗又一颗沿着温热心壁四下滑落。急回头时，顶上马灯渐次熄灭，冲冲雾影瞬间逼近，骤然映于眸中的影像除了黑暗还是黑暗。端木翠掩住了，他的瞳孔渐渐张大开来，眼底眸光一点点涣散，喉咙似被什么扼住，喘不过气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耳畔忽的嘈杂难耐，车马淋淋，人声鼎沸，连那筋骨鸣响、锅碗磕碰之声都无一不备。端木翠颅内剧痛，直欲炸裂开来，正痛楚间，蓦地自千声杂混中变出展昭的声音来，似是发自无穷远处，焦急唤他： 端木，端木。 这声音终将他自六神失主元神溃散的边缘唤回来，清明意识一点一滴汇聚，继而浑身战栗，喉底溢出滴滴呻吟，冷汗层层而下。端木翠双膝一软，扶住那屏障，软软滑坐于地，声响不大，展昭却立时停下了，方才骤然降下黑幕，伸手比于眼前亦不得见。 巨阙抽出，魂无见光。端木翠又突然掩了声息，直叫他心急如焚。于直指方圆内幻步移位，慌忙拍那屏障，不住口地唤他，心下一阵凉似一阵。忽然听到端木翠的声音，简直是欣喜若狂。凝神听了一回，辨出端木翠气息似是在右手身后，遂摸索着屏蔽转回身来，向着端木翠所在的方位慢慢屈下身去，不确信道： 端木，是你在外面吗？ 端木翠气息未匀，有气无力地在外壁扣了两下，滴滴应了一声。展昭听到他应声，一颗心终落回实地，两腿一软，一扶住屏障慢慢滑坐下来。这才发现胸口巨胀的生疼，后背一阵冰凉，里衣已尽数汗湿了去。一时间内外竟都无话，两人背靠屏障而坐，俱是精疲力竭。静默是展昭先打破的： 端木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 端木翠没有回答，却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，冷风吹过鼻端，掠过丝丝血腥味道。 冷风， 冷风。 方才还在说人世间的一切行止皆已凝滞，既已凝滞就不该有风，既然有风，难道已经到了明道了？端木翠脊背寸寸绷紧，人在目不能视时，听力便似乎分外殷勤，有极细小的怪异声音，起自不知几许远处，呢喃着危险的气息。更要命的是，他竟然能辨出那声音是向着这边过来的，不紧不慢，却如剑尘砝码，坠压绷紧长弦。端木翠瞪大眼睛，徒劳地向四周看过去。现代科学也已普及，我们之所以看到东西，是因为有光反射入我们的眼睛，所以端木翠什么都看不见，映入他眼睛的只有黑暗。 端木， 展昭似已觉出不妥，端木翠定了定神，轻声道：等我一下，待我举火照明。语毕便是衣料稀疏摩挲的声音，展昭虽目不能见，亦猜到他是做法念咒，谁知等了十许仍不见亮光，别说不见亮光了，连方才能听到的衣袂稀疏之声都歇了去。展昭刚刚才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几欲失去耐性，困在这方圆之地，瞎子般四下摸索，与端木翠近在咫尺，却如隔天涯。更可气的是，端木翠似乎根本不了解他的担心，忽然就大半天不出声，简直是要活活把人急死。如此一想，更觉胸口闷痛，下意识伸手扶住，手肘正触到腰带，忽的便心下一动。 公孙先生将这治好的腰带送与我时，曾经说过夹层之中会有救命之物，这里头会不会有火折子？ 心念至此，再无迟疑，伸手解下腰带暗扣，将那夹层之物倒于手上，先入手的是两粒金瓜子，随手弃去，再入手是个小小的桑皮纸包，想来是包着些驱毒医伤的药末，一丢了去，直到一个扁圆的粗糙卷筒滚入掌中，这才如释重负。对于远在去客楼的公孙先生，几乎要生出崇敬之情来。说起来也是忌讳巧合，那日一房将新山送到，不知是不是开封府定制衣物的人说了是做给展护卫的，那素未谋面的绣娘尤为上心，官服长服都是寻常样式，编排不出花样来，便在这腰带之上做起了文章，料子自然上好，针脚极细密，重层暗绣，普通一条腰带做得且厚且宽且精心。张龙赵虎他们还打趣说，如此腰带炎夏时系了必捂出痱子来，隆冬时用便刚好，不显臃肿还能挡风，不止挡风，必要时还能救命，过来一刀亦能挡半刀。说笑时引来了公孙策， 将那腰带翻来覆去看了好久，最后被那句必要时还能救命引发了灵感，乐颠颠地捧着腰带去了。第二日送返来，将正中镶嵌玉处改做了暗扣，得意道： 展护卫，里头多了夹层，我放些紧要物品，必要时真可救命的。 其实腰带内设夹层倒也不稀奇，展昭笑笑接过，随手按拿摸到金瓜子形物，想到钱财确实不可或缺，也便一笑置之。那时正值炎夏，这腰带用着颇为不便，自然束之高阁。说起来还是去岁入冬时重又翻捡出来，想不到今日竟派上了用场。火折子的光一晃，身遭瘴鱼果然便晕乎着亮了起来。展昭一眼看见端木翠低头立于屏障之前，心头一松，雨中却不觉有气。 你明明在外面，为什么不说话？ 端木翠先是一动不动，如同泥塑木雕，终于抬起头时，一张脸煞白，连嘴唇都露出了灰败颓色，嗫嚅了许久，终于开口唤他： 展昭。 如果声音有颜色的话，此际端木翠的声音定是透明的，轻飘飘，像是一阵风就能吹作支离破碎，偏偏每个字却还能将他的耳膜撼得鼓震不休。这鼓震不适之感自耳膜向内灼过喉间，直抵心室。 我使不出法力来了。 喜欢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